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 老板多么难。首先啊，老板呢，他要有项目，他要有资金，他还要去租办公场地，还要雇我们啊，还要给我们发工资，还要去应付客户的很多的要求。所以啊，换位思考一下的话呢，其实老板也非常之不容易。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站在老板的角度啊，给各位创业者也好，或者是公司的管理者也好，提出一个啊小建议，就是开公司找地方，这个办公用房可得擦亮眼睛选好，要不然的话呢，即使您租的是一层都有可能掉坑里啊。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盈科律师事务所的赵燕律师。赵律师您好。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乔迁之喜的创始人王振广。王总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今天呢赵律师要从一个案例说起啊，来讲一讲一位创业者找办公用房所遇到的问题。那么王总呢，作为这个写字楼租赁的专业人士啊，从他的角度来分析分析如何来破局啊。首先我们请赵律师来介绍一下这个案子。 简单介绍一下我这个案例啊，这个人呢是从事羽绒鸭绒行业的这样一个创业，今年把总部从上海迁到了北京，然后就涉及到一个选址一个租房的问题。他当时呢是租房是租在了望京，这个房子呢当时他们没有找专业的经纪团队或者经纪中介来去做这个事情啊，他们自己就去找，找了之后呢发现一个在望京某一个大厦，这个地段挺好的，设施也还可以，比较符合他们预期，所以他们当时呢就把这个房子给租下来了。租房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出租方是个二房东，签完合同之后才发现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出租方是一个二房东。 嗯， 这是第一个问题。合同签订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把所有的租金所有的这个租赁保证金全部交付了，交付的时候在签合同的时候他们就做过一个承诺，说这个地址是可以作为办公的注册地址，就是叫我们的这个经营地址的包括工商包括税务都是可以办证件的。但是在他们交完房交完钱之后，在我们这家公司在办理工商这个变更注册地址登记的时候变更不了，出租方没有实现他的承诺，说我们这个地址可以作为注册地址使用。 嗯， 所以这家二房东就找了一个第三方的地址，让我们把这个客户的这个注册经营地址迁到了一个第三方的地址上，也就导致他的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是不一致的。 这个在工商登记上是有问题的， 按照正规要求的话必须是经营地址和注册地址是一致 的， 但实际上在经营中的这种情况的话也不少见。 所以我经常在这个工商的处罚信息当中能看到这一条， 没错， 是吧？这个如果被工商发现是要处罚的。 如果是比方说你在某公司的话，然后注册两个地址，比方说注册地址的话你有一个人，那也是可以然后这么来实行的， 不能用一个虚假的、 不能用一个虚假虚拟的地址。 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税务，因为注册就像刚才王总讲的，可能说咱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他不会被去处罚，但是税务这个可能我了解到的是说当你的税务的这个地址有问题的时候，这个是真的可能会被税务面临一个处罚的。所以说现在他们那个办理税务登记依然办不下来，因为他的地址可能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问题具体在哪里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去确定，确定呢就是我的客户的注册地址税务登记的地址全都办不下来 这办不下来影响公司的运营。 对， 那么这家公司现在还在这办公吗？ 现在我们已经向出租方发出了解除租赁合同的通知，已经搬离了这个办公场地。 那解除顺利吗？ 发出完这个解除通知之后出租方现在的状态是也向我们发出了一个解除，他的理由是我们没有按期正常的交付租金，我们违约。然后这个案件目前我已经走到了法院程序，已经通过朝阳法院立案了，但是现在这个案件正在审理过程当中。 对于这个创业者来说他有什么样的损失呢？ 第一个，如果我们从老板的角度来考虑，第一个就是他的现金流的问题，对吧？我压在你这儿几十万的租赁保证金， 压了多少钱？ 我们这个压了大概18万左右。 18万是和几个月的租金呢？ 三个月。 三个月，一个月6万的 对 租赁保证金。 对， 这个要压三个月， 就是我在交租金的时候，就像咱们正常租房子一样，会有什么押一付三、押三付三，我们是押三付三。 哦， 就是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我要向这种商业的地产、这个出租方交的是三个月的租金、三个月的租赁保证金。 哎，王总，这种情况常见吗？我们普通的住房租赁一般是押一付三啊，这个办公用房要押三付三啊。 办公住房的话啊，现在基本上就是押二、押三的都是比较常见的。嗯，刚才提到的税务的问题的话，以我的理解，应该是它的税控办不下来。 嗯， 北京的话是有要求的，比方说你一个小公司在没有开具发票的时候，一个虚拟地址是可以注册的，但是你办不了税控，也就是开不了发票。如果是你比方说要正常的经营要需要开发票的时候，就一定要办理税控。而一些小的地址联合办公的虚拟的之前可以注册，但是税控是办不了的，主要区别在这里。 换句话说，他这个押三付三也还符合目前的行业惯例、啊、 对，基本上符合、 啊、但是目前这个钱肯定是在那个二房东手里啊。 对， 这是一个损失，再加上就是耽误了公司这个注册也好办理税控的这个时间了啊。 对，这是第一个损失，这是实际上的损失。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从老板角度啊， 嗯， 他就说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就想一心一意的想创业、 嗯， 但是没有想到，他说我在租房上会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包括现在我一会儿再讲一个案例，他到了第三家租赁又遇到了一些麻烦、嗯。 对， 这位创业者多大年纪了？ 90后，90年。 啊、哦，本来心气还是很高的， 对， 想要在这个刚才你说的什么羽绒方面啊， 对。 做出一番事业来， 对， 结果没想到先倒在了 租房 子 上， 对对对。 好，那下面我们请赵律师来说一下这个案例，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你认为有哪些难点？他这个钱能不能够要回来？ 在我的角度来看，根据咱们北京高院关于这个房屋租赁合同有一个解释，有一个解答，这不叫解释，这叫一个解答。 嗯， 这个解答意见当中就有一条什么呢？说如果说我们是经营者，租的房子是用来办公使用的，经营使用的，但是因为你出租方的原因也好，或行政这个限制也好，导致我办不了这个注册登记，我没办法实现我的这个合同目的，按照法律规定我是可以走法定解除的，因为在这个租赁合同当中，我没有找到有利于我们承租人可以解除这个合同的任何约定。 哦，就是他当时租这个房子的时候签的合同没有说一定要达到办公条件、注册条件这一项没写。 对，不光是这一项没写，几乎在这个合同当中关于承租人的解除合同的约定几乎没有，全是出租方按照合同约定说你符合哪些哪些条件，出租方可以解除、 嗯、 承租方他是没有权利解除的。 所以你看到高院那个解答有什么作用呢？ 对，我们只能按照法定解除来解除这个租赁合同、 嗯、 按照约定是解除不了了。 哦，这是一个难点。 对，就是在法律上我能不能认定你承租方是一个合法解除， 嗯， 这是最大的一个难点。如果法院认定这是合法解除，那么我的18万的租赁保证金可能就拿回来了、 嗯、 但如果法院认为我的解除有问题，达不到合法解除，那有可能我这个18万就有面临一个拿不回来的风险。 啊，请王总给分析分析，您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他拿回来这18万吗？ 嗯，我觉得有几点吧，就是第一的话，他这个错误的话，坦白来说的话，很多初次创业的人会遇到这个问题，比较小白的问题。第一的话，就是在北京的话，二房东并不少见。其次的话，你要看他是否有资格。你可以反过来的话，然后在他的资格上来找一些问题。 二房东要什么样的资格？ 比方说资产管理，他的营业范围里面是不是有这项业务？第二的话，他是否能够具备这个相关的条件，比方说经纪业务的资格或者其他相关的资格、 嗯、 可以去看他营业范围。 就换句话说， 对， 二房东应该是一家公司的话， 是一家公司， 他要看他的营业执照上有没有。 对 对，这个我看过，这家公司还真有、 嗯、还真有。 对， 那就是他原来最初的房东里面有没有和他约定，就是比方说允许转租或者是相关的， 可以 有 也有转租、哦、也要过这个合同。 那如果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不知道法律最终判决会怎么样、 嗯、 但从简单的就是平常这个业务来看的话、 嗯、 胜算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最初的时候，他在初期的时候犯了一些比较 比较就是怎么来说的 低级的 低级的错误导致了后面出现这种情况。 嗯， 对。其实如果是一开始的时候他把这个法律的这个咨询啊或者是帮助移到业务之前，有可能完全避免这种损失。 嗯， 对。 赵律师他是出了这个争议来找你的。 这个是 之前就认识你。 这个是这样，我一直是他的顾问，但是呢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给他出的任何的修改合同的建议，出租方很强势，说不能修改，你要想修改我是可以不会和你签合同，因为现在大家都感觉是这个出租方其实处于一个主导地位，但是承租人相当于一个弱势的地位。 最主要还是说在最初选择的时候在房源上他没有做更多的选择。其实在北京的话目前的话办公住房的供应的话还是说相对来说供大于求的。 会不会是他这个 特别难找， 太便宜了，所以说这个出租房好像很有底气似的。一平米一天多少钱？ 望京那边他那个是六万左右。 多大面积？ 1000多平。 哇，1000多平六万，那就相当便宜了。 就两三块钱是吧？ 对， 一平米一天。 严重低于市场价格的。 那边均价应该是在多少？ 均价的话如果是说比方说甲级一点的写字楼的话大概在10块以上。 嗯， 像 SOHO 的话就是望京 SOHO 差不多要在9到10块吧。 最便宜呢？ 最便宜的差不多也就是据我们所知的话4块钱的话就比较少见的了，低于4块的就属于严重很便宜的。 所以说这个便宜它是不无道理的。 对，便宜是不无道理的。如果是真的是1000平的话6万这个价格的话几乎市场上是很难找的。所以说出租方的强势是必然的。对。 所以根源在这儿。 就是便宜一定要便宜的道理。 它有它的道理，它注册不了。 没错。 你要是在那儿比如说作为一个公司的分部， 对， 这个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对， 就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向这个王总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税控这个问题。 嗯， 税控办不下来，也就意味着他开不了发票。 对， 这个税控必须是注册地址和他的实际经营地址是一致的，是吗？ 倒不是一致，最主要是取决于你的注册地址的面积和它的性质。比方说，你低于几十平以下，只有几平给你使用的话，然后你又是联合办公的，这种肯定是做不了税控的。联合办公的话就是一个大的业主租过来一大片面积，然后分了很多工位或者是小的房间，然后租给你，有很多公司在一起办公，共享一些设施，这个叫做联合办公。 这18万啊，要想全拿回来还是有很大的难点的。 对， 那拿回来一部分可不可以？如果王总派您去跟这个二房东聊一聊的话，您会从哪些方面说服他再退点钱呢？ 单纯的从合同方面来说的话，现在对租方来说的话是完全处于劣势的。因为你现在所谓的提出解约的条件的话，基于合同来说嘛，你没有然后违约的这个甲方违约的这个条件，所以说你这个时候的话，然后出租方的话一定会特别强势的。那你只能是说从他的资格，从他的管理，或者是说从他的经营方面的话是不是有一些问题，然后侧面的来找问题，然后来弥补你在合同方面的一些缺陷。 刚才说了这个有资质是吧，也有第一房东啊，这个业主允许他再转租的这种委托，或者是这种协议，如果这两块都齐全的话，还有什么可以跟他聊的呢？ 我觉得基本上很难了。 很难。 对。 赵律师，你觉得还有什么突破口没有？ 我的观点啊，包括整个案子，因为我是从头跟到尾，这个我依然是坚持说，可能刚才王总讲了现实中，但是在我的法律意义上，我来租这个房子的目的是为了经营，但是现在他没办法达到我经营的一个目的了。第一，我注册登记办不下来，我的税务办不下来，我的消防还要查我，让我去学习，我的经营设施就是通讯线路，就还有一些小问题啊，通讯线路这个在合同中约定的很清楚，说是必须要由出租方来承担的。但是现在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承租的这个空间之内，它有一个布控的线路，这个线路呢是说我们要安一个400的这个售后系统，要装电话嘛，然后出租方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线路布控必须你们自己去布控。但是这个问题的话，我租你的房子，你的这个线路使用你都是应该给布控好的呀，我直接拿线安装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个没有 就是硬性的规定。 嗯， 如果是说你比方说400布线要安装很多线路的话，按照正常的话，一般是说谁使用谁负责解决。 嗯， 就是甲方的话， 就是甲方要达到就是运营商接入这个线的条件就行。 对， 至于在你里面怎么布控，那就是 你 承租方来 承租方的问题 解决。 对，就是这个接入的问题、 嗯、 就是在我们的租赁的这个正常的空间之内，我们自己布线是没有问题，但是它就是在接线的这个东西，接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去哪儿接这个线、 嗯、 他们说我们还需要再接一个线，就是从它那个主线接一个中接点、 嗯、 中间有个连接点，然后再接到我们这个房间之内、 嗯、 然后我们的公司就说这个线应该是他们去来负责去、 就是 去 在这个 布控的 办公室以外的， 对， 然后还是在整个大楼以内的那一段距离， 是不是 这个物业没有提供？ 对， 这一块的话，按照正常的话，甲方就是出租方的话，应该是说我提供你可以接入，比方说提供通讯线路的供应商， 嗯， 但是供应商到户只是到户， 嗯， 你刚才提到400的话，我认为它是应该是要具备一个专线的条件， 嗯， 专线也是一般是要额外接入的。 嗯， 原来的是解决不了的，就是带宽不够。 嗯， 也就是这个专线的400是需要使用人他自己来自行承担的。 对， 嗯， 是的。 哦，所以你看这开公司啊，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好、嗯、这公司都没有办法运转。 对， 并且在我们搬走之后，他中间可能有一定的空档期， 没错， 这一个月可能他是在寻找新的承租人，这个可能是他的损失。 对， 但是后面你压了我3个月，你第一个月是有损失，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你的损失已经由新的承租人来承担了，那这个损失我认为应该不应该由我承租人来承担了、 嗯哎、 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就是比如说因为我违约啊，我给王总您造成了损失了、 嗯、 但是我们在合同里面约定的损失金额可能大大高于给您造成的实际损失。 对，一般是这样子。 哎，那到底按哪个损失来计算呢？ 按照正常的时候，租房合同一般会这么写。第一的话，如果是你需要退租的话，至少是需要提前一个月通知、 嗯、 啊。如果是没有提前一个月通知的话，以你通知那天开始往后至少要推一个月。第二的话，就是说是由于你这个就是提前退租，有某些东西，比方说押金不退还，一般情况下二房东会这么写上的。 嗯， 啊，如果他没写，对你来说的话可能有漏洞，如果是写了，那我们只能再从其他的方面找一些证据来，然后来弥补这一块。 所以从法律角度来说，只要约定了损失，即使这个损失的金额很高的话，也会按照这个高额的来执行吗？ 是这样，就是我只先说法律啊，在合同法司法解释上有一条、嗯、司法解释二，就是当你的违约金约定的违约金实际上大大的高于你的实际损失时候、 嗯、 法院是可以调整的 调解的， 对 吧？ 它过高可以调低，过低它也可以调高、 嗯、 这个比例司法解释是掌握在 30% 到 70%， 就是过高、嗯高于 30%， 对吧？然后过低低于 70% 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一个法院的调解功能，直接把你们的这个违约金和实际损失平衡一些。这个是合同法司法解释的规定。 好， 对。另外一块的话，然后我觉得你还是要看一下对方这个二房东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嗯。 比方说如果是一个小型的市场上不知名的公司，他不会在乎品牌的话，他可能会给你耗的， 嗯， 会耗一下，他就减少损失嘛。 是的， 如果 这个已经在给我耗了。 对，如果是对方有一定的知名度，哎，在推广期，他可能会照顾的影响跟你比方说调解了。 嗯， 所以说这个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啊，这也是一个切入口，是吧？ 对， 目前这个案子已经立案了。 对， 最后会经过集审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嗯、我们也保持关注啊。 对对， 我们希望这个能把损失降到最低吧，毕竟创业者在签合同的时候也有瑕疵啊，也有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啊。但是啊，作为这家公司来说啊，又掉到另外一个坑里了啊，这个要说吃一堑长一智吧，可能对他来说得吃2堑才长一智，是吧？好，我们在广告前呢，请赵律师来说说他目前遇到的另外一个难题。他又换了一个地方去办公了， 是， 可是又没办好。 现在这家创业公司就很不容易啊，因为在这家公司他没办法办理那个注册登记了啊，就是这个实际经营地址包括他的税务登记，因为他们后续会有一个很大的布局，就是公司的扩展的问题，他们需要从一开始就做到必须合规，所以现在他们就把这个合同租赁合同解除，现在又在北四环附近又找一地儿、嗯、这地儿呢出租方比较强势，是个国企啊，具体是哪家咱就不说啊，它是一个国企的这种物业管理公司。然后当时签合同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装修期。 当时告诉他说装修的话要有一个申请嘛，就是他那个装修整个方案、报方案、审批，物业公司要有一个申请的时间。 对， 这个审核时间，当时签合同的时候，这个出租方承诺我们是七天之内，因此签合同的时候，出租方说我只给你们一个月的免租期，也就装修期。 嗯， 这个我方就答应了。 嗯， 但是签完这个合同，交完所有的钱之后，现在发现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个审批的期限，就是装修方案的整个审批已经快两个月了。 嗯， 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正常的交房租，但是我们没有实际入住。 嗯， 这就产生了一个对我们来说一个巨大的损失。 对， 所以这一个问题我们就正在协调这个事情。 我想问一下，这个装修方案要给谁审批啊？给这个，在这个案例当中是要给这个物业公司审批，还是给到别人审批？ 这个案件当中是给物业公司审批。 嗯，那原来物业公司说我七天就能够看完，是吧？ 是， 然后再给你一个月的 免租期，这样对于我们来说七天其实是可以的。 嗯， 因为我们装修大概当时已经装修已经预测完了，装修方案已经设计完成了，大概工期是在40天左右。 嗯， 然后给我们一个月的免租期，大概还有10天的可以我们可以承担的。 嗯， 因为我们想尽快入住啊，所以说就十天我们也担，就是自己也认可这个事情了。结果现在发现我们整个的装修方案还没有通过。 哦，过了七天哈，又七天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创业者有没有和这个出租方，也就是这个物业公司进行交涉呢？对方是怎么回复的呢？ 这个我们也经过多次沟通，沟通完的方案，这个出租方说是因为北京的一些政策的原因。就是现在对于那个审批有一个加入了一些什么消防，还加入了一些什么第三方的独立的这个审核机构，如果说认为你的方案有问题，还要给你打回重新修改。我们这个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认为这个装修方案当中有一个点是不合适的，需要你们打回来重新再设计。现在他们这个方案在调整当中，也就意味着我调整完了依然还要报第三方审核，并且告诉我这个第三方还是通过摇号的程序来获得，所以他们摇号又是一个时间。 下面我们请王先生来说一说啊，开公司我要装修，还需要找一个第三方的机构去审批我的装修方案吗？这是行规啊，还是说这个公司的特例啊？ 这个的话，然后我们听到的还真的很少有这种事情发生。 嗯， 我觉得有几种，按照正常的话，方案的话报到出租方的物业公司，他们审批基本上就可以了。如果是说不符合就给你驳回，符合的话就往前推进。那我觉得这里面的话，我的猜测啊，那未必准确，有可能是说比方说有一些幕后不可告人的，比方说这个楼里面装修的话必须是由某家然后装修才可以，如果是外面进来的装修公司，他就会给你设置种种的障碍。 嗯， 如果是你换了那家他们指定的装修公司，说不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哦， 这是一种可能的情况。第二种的话，有可能就是说是确实是因为某些法规规定是不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有这种法规，请对方拿出来。 嗯， 如果是没有拿出来，我觉得这种的话应该是不成立的。 问一下赵律师啊， 嗯， 实际过程当中，这个创业者有没有问对方为什么要找一个第三方的机构来审核？ 这个他们就说这是他们的规定， 就是这家公司的规定。 对， 嗯，我觉得跟我估计的第一种可能会有点接近。 嗯，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如果是一开局就不顺，那我建议就把这份合同的话尽量跟他做解除。然后再去寻找一个新的地址好了。 好，现在这家创业公司想要解除这个合同吗？ 因为已经这个创业公司经过，这是第三家了。 嗯， 就租赁房屋这个事儿啊，咱们这个办公使用房，他们还是比较中意那个位置啊。然后呢，这个整个的物业他们也是比较，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满意，除了这一个装修的问题。 嗯， 但是我之前也想建议过说他们解除，但是这样太不稳定，就对于公司经营来说是特别不稳定的一件事情。 嗯， 现在所有的员工都是在那种日租房里，就是每天按天收费的那个地方，他们先去临时办公。 对， 所以整个正常租的这个房子他是用不了的，他们种种考虑，他们是比较在意这个地方。并且如果说我再找一家再去租，那么他们这个经营，我认为中间这个连续性和不稳定性对于员工的这个思想思维来说也会受到影响。 嗯，对，可以理解。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积极的和这家这个出租方沟通，看看能否给我们一些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小雨，并有轻度到中度霾，东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5%。 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东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开公司选办公室应当注意的事项。我们从一位创业者他连续掉进了两个坑说起。我们的讲述人呢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赵燕律师。赵律师您好。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另外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业内人士，是来自乔迁之喜的创始人王振广。王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家公司在找你刚才说的是第三个办公场地了啊。 嗯， 之前有没有问过你们？ 在第一家的时候完全没有问过，但是第一家公司就像刚才王总说的，它其实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公司，但是我们通过发律师函的各种方式把押金都要回来了，全部要回。这是第一家公司， 就没有说到的是吧？ 对，没有说到那个第一家。 今天没说这个， 那个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房屋漏水 啊， 这个确实是事实比较清楚。 原来我们说的第二家和第三个， 然后我们说的这个案例，我刚刚讲第一个是他们的第二个租赁房屋的这个案例。 嗯， 在这个案例当中确实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包括他们这个装修期的问题啊。刚才王总讲了，我还想再咨询一下，就是这个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就是装修必须要经过第三方来摇号来确认一个服务方案的通过？ 没有听说过。 就在选这家公司的时候啊，就是第三个物业地址的时候， 对， 我们给了很多法律的建议， 对， 就是风险。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建议拿过去给出租方的时候，出租方依然是那句话，一个字儿都不能改。我们是一个字儿都不能改的。那个合同50多页，一个字儿都不能改。 尤其是面对国企又是甲方的话，很难改。 那王总真的一个字儿不能改吗？ 基本上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他的给你的答复就是要租就租，不租就走人。 是的， 不租就 合同是不能改， 我找别人。 对， 我们的这个回答就是如同刚才王总所讲。 对， 那么他真的是那么抢手吗？真的是一个买方市场吗？ 实际上他对出租的满足率的话并不是那么在乎。 嗯， 这个经济指标不是他的第一衡量指标。 哦， 啊， 那您认为作为创业者面对这么强势的出租方，我的一些诉求，合理的诉求都得不到满足的话，虽然价格、地理位置、服务还有点优势，我们到底租不租？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刚才不知道然后他找的那个区域到底是哪里，是不是也只有这一个楼符合。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创业公司嘛，走过这么几年的时候，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坎儿。我觉得就是有几个问题的话，一定是说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第一的话，专业的事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去做。为什么这么说的话，比方说租房这个问题，租房实际上是说第一很繁琐，第二然后很牵扯精力，第三的话然后又没有明显的产出，关键是说一旦有损失那是很明显的。如果是自己不知道的话，那自己的话就是说一个坑两个坑，开玩笑说叫交智商税了。那这个智商税然后每次交的就有点不太值了。 对， 为什么找中介机构的话，就是中介机构的话他不收你的钱，他有那两边的话给你做协调，而且最主要是说他的经验可以保证，然后你来避免这些坑。 哦，租房不收？ 哎，对，办公租房的话是不收然后这个中介费的， 就不收这个承租人 的 中介费，收那个物业者的 对、 啊、中介费。 对，所以说他手上的房源相对来说的话会比较齐全，经验会比较多，所以可以帮助然后避免这些坑。第二的话，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问题的话，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是90后，对不对？第二的话是从美国回来，可能这个的话，然后也是跟国内的国情的话有些不一致的地方啊、比方说美国的话讲求我按照章办事，然后不行就是不行，就是要么黑要么白。其实国内的话是有些时候，比方说像第二个案例的话，就是说在望京租房的时候是可以解决的，比方说的话大家。我既解决你办公的需求，又解决你工商和税控的， 可以解决，是不是看他能接受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如果是说这个事情的话，如果是说大家可以这么协商的话，都可以避免少一些损失嘛，对。第三个的话就是说是前置的这个准备的话特别重要， 嗯， 啊，前置的话，你比方说赵律师为这个事情也忙了很多时间了。如果是在前置的时候，我们第一从法律的风险，从这个行业的一些常规的这种经验和知识上来说的话，完全可以避免，然后走这些坑的。 我们下面来说说租办公用房常见的一些纠纷啊，还是从这案例说起。 嗯， 在望京那个地儿，为什么办不了注册？您认为有哪些原因？ 嗯，我觉得是有这么几种吧，就是现在的话，比方说有一些特别租金优惠的，它原来就是住宅性质的，或者是商住两用的，这个楼的话，它本身就不具备然后这个注册资格啊。但是有很多人就是喜欢创业，初创公司嘛，就喜欢在这样的地方，它比较方便，所以说这种的话是不能注册的。第二种的话就是说是，比方说有的楼新交付。 嗯， 他的这个特别是小业主，就小业主啊，就是卖给个人的这种，小业主的一些资料不齐全，或者是开发商给到的资料不齐全，你暂时办不了注册，因为这个注册地址的话还要到工商备案。 嗯， 第三个的话有可能就是属于这个出租方的话，二房东或者什么的话，有些资料没有及时的拿过来。按照正常的话，如果是说办公的和有一些类办公的，这种都是可以注册的。 嗯， 就是关于这个您刚才讲那个大型设施这个停止装修也好，包括通方案也好，比如说在他们的中分论坛， 嗯， 在这个论坛期间，您在这个从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些案例？ 这种是可能会有的，但中分论坛的话毕竟只有几天嘛。 嗯， 如果是说他在然后这个会议的敏感区域的话，是可能会有这种的。但是我觉得拖两个月的话，这种的话已经是违背常理了。如果是真有的话，然后在这一点的话，应该是说在一般合同的话倒数二三条里面会有一个特殊的免责事项里面，比方说重大的灾害，然后政治事件或者是某些的话，大家可以双方免责的，双方免责是可以商量的。如果是说发生这种问题的话，又是出租方没有给答复，这种的话是应该顺延的，至少大家是可以商量的。 嗯，就是现在我们也知道有时候会有一些重大的活动啊， 对， 有一些重大活动来临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管理的措施，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装修的问题。 没错 啊，这个在合同当中是不是要特别的约定一下，因为我们经常所说的不可抗力， 是 指的是地震啊， 对， 洪水啊， 重大自然灾害， 那有的呢是比如说临时的政策性的一些原因，这个需要补充进去吗？ 我记得然后在住建委发的一个示范性的就是说租赁文件里面是有这么一条的。 嗯， 就是重大的然后这种事件的话影响是可以免责的。 嗯 嗯， 好，那实际的协商呢就是可以往后顺延一天。 对，因为它是人我们个人或者是团体的力量没办法改变的，属于不可抗力的一种嘛。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如果大家想创业想注册公司的话，今天的节目一定要认真的听。一家创业公司其实很不容易，都是和时间在赛跑，但是如果呢老被这个房子给绊住了，就有可能还没有起飞啊就已经趴下了。 是。 接下来我们接着请王总来介绍介绍，就是企业找房有哪些常见的坑啊，遇到哪些常见的纠纷，怎么避免。 好的。对一个初创公司或者是说稍微有一点规模的公司来说的话，办公所占的成本的话比例都是不低的。 嗯， 尤其是在北京的话，房租在逐步的在上涨，而且这两年的话比例也特别大。所以说这个做的话一定要慎重一点。为什么说呢？因为你要考虑的因素特别多，它不仅仅是说你就是来了之后的话就可以随便使用了啊，而且就前置的话你选然后到中间使用，到后期的话然后搬迁的成本都特别特别特别高。所以说我们一般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是，如果是你要这么做的话，首先你自己要列一个方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解决是什么，包括你后面的计划。有了这个方案之后的话，初步的想法，然后跟一个中介公司 或者是多找几家市场上有影响力的这种中介公司来跟他们去谈一谈，让他们给一些方案。哎，第二个的话，然后我建议，然后就是说是在一些合同方面的话，听一些中介公司这种有经验的中介公司和律师的然后建议，然后提前可以避免掉一些坑。那即使是说这些的话，然后在合同里面你不能强行的改，至少你应该是说有所准备。 嗯， 哎，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装修的问题，包括注册的问题，你至少心里有谱，对不对？ 刚才您说的呀，是这个。原则啊， 对， 但是还有很多创业者他是不知道哪块云彩下雨，哪个地方漏雨，或哪个地方出问题，就是他不知道这个问题还是个问题。 嗯 啊，您给我们罗列罗列吧，都有哪些具体的问题。 我们自己身边的一些公司的话遇到的就是说，第一，然后租的考虑的太短了，然后人员快速扩张，它是频繁换。 办公场地太小了。 办公场地就是规划的太小了。 嗯。 可能是说规模然后扩张的太快了。你签的合同的话一般是这样子的，比方说北京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说是至少一年起租，除非是联合办公的。你如果是不到期解约，你就必须要付出一个这个赔偿费嘛。 嗯。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是你住的太多了。 嗯， 然后也是要损失的。第三个的话就是说是刚才我们提到几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是你考虑的这个注册的问题，对不对？还有双方然后一些权责的问题，约束不清，也会发生这种纠纷。 还以这个注册为例啊， 嗯， 可不可以在交钱之前先验一下能不能注册？ 嗯，其实对方的话只用提供几种文件的话就可以判断，简单判断能不能注册。 嗯， 对，比方说对方的话，然后他提供就是说是这个房本或者是说分割的证明，这个的话然后你可以拿来之后到工商网站上一验证， 只要你去查， 对， 就没有问题，就能避免， 对， 而不要事后再去， 没错， 再去追索，是吧？ 对， 好，这是注册的问题啊，还有哪些方面的问题？ 嗯，然后如果是说有一些细的东西的话，比方说特定行业它是不能注册的，有一些比方说北京限制的行业， 嗯， 你也是不能注册的。 嗯， 还有一些比方说你产生污染或者是各方面的话，那些都不，基本上不在正常的讨论范围之内。最主要是说，是说然后还是看企业所在的就是状态， 嗯， 和他的需求，然后来判断，找一个有经验的人来给你一个综合的，然后这个建议会比较好一点。 王总，我就想刚才说到这个你们去工商核验的一个问题， 嗯， 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遇到的可能是正常的这个住宅的房屋的租赁， 嗯嗯， 如果说我们交给专业的经纪公司去打理的话，专业经纪公司去做这些核验是吗？ 经纪公司的话它可以帮助你做， 嗯， 然后如果是说经纪公司指导你，然后你也可以自己比方说在工商网站有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你可以注册的时候直接把这个地址的话去核验了。 嗯，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的这个出租方， 嗯， 他提供不了给我刚才您说的那些比如产权证啊这些证明， 嗯， 我就可以初步的断定他是注册不了的。 对，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是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把然后签合同的之前的话， 嗯， 把某些东西比方说对方的这个房本啊， 嗯， 还有相关的文件提供给你看，嗯，这个时候基本上就能够判断了。 嗯 嗯， 好，我再提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才能判断出租方啊， 嗯， 他真的拥有这个地方的产权，或者是他是真的受别人的委托， 嗯， 可以来把这个物业转租给我，我怎么核实他真实的身份？ 对，如果是这种的话，尤其是发生在二房东上面比较多。 嗯， 二房东的话一般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是说他要给你租房的话，首先要拿两份东西。第一份东西的话，就是说是他跟原房东签的一个叫托管协议，或者是叫租房协议，这个要核定，就是要看房本的原件、合同的原件。他合同的话，可能会某一些关键的条款会给你盖住掉，这也都没关系。但是你只要是看到的，就是说是，房本是不是真实的？第二，是否有允许转租的这个约定？第三的话就是说是他跟原房东的一个签约的时间，那比方说他签了今年年底， 嗯， 他再给你然后签到明年年底，那这里面风险就高了。 这个确实我们在民房的租赁当中老看到这个问题，是吧？ 对， 他就三个月的时间了，他给你签三年， 签三年 他收了三年的钱或者收了一年的钱，后面他就不走了，是吧？ 对， 真正的房主来了， 是 把门又给你换了，锁开换了，进不去，这种情况挺多。 对，第二份东西的话，就是叫做原房主给他的一个叫授权委托书。 嗯， 哎，这个也是必须的。 嗯， 就是因为要签一些相关的，比方说租房协议或者是代办协议的时候，这个二房东要去签字。如果是没有，就是原房东的这个授权委托书的话，他很多东西是不合规的。 嗯， 哎，所以说这两份东西是必须要有的。 嗯， 这是属于合同性的东西，但是一些证明性的材料，房本啊相关的，然后那属于必备的东西。 嗯 嗯，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快要结束了。其实聊这么多啊，我们都没有聊价格的问题，都没有聊租金的问题，那是因为刚才所聊的这些比租金更重要。 嗯， 如果租金再便宜，刚才这些环节当中有一个出现了问题，再便宜的租金都打水漂了。 对， 是不是？ 对， 但是最后我们还得聊一下租金的问题。就您感觉啊，今年已经下半年了哈，今年以来这个办公用房的租金成本跟去年同期相比有没有一些变化？ 租金的话有两个趋势吧。第一个趋势的话就是比方说有一些热门区域，比方说像金融街，这个的话依然是说价格是高起不下。第一的话，然后金融街的话就是对你租赁的性质的话是严格要求的。你的性质达不到进不去。第二的话，这个实力不够你也进不去。第二的话就是说是同时上涨的还有一些就是小业主的，就小业主的房子然后被二房东托管之后的话，他进行一些改造或者是加价，然后这个是在上涨的。其实其他的有一些是持平或者是略微下降的，比方说我们从这个建国门往东包括往西长安街沿线的话，有一些楼的话是在持平或者是略微下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国贸的话中幅地块然后会起来，就是在18年年底或者19年的话会有大量的这个供应入市。所以说原来的有一些写字楼的话会有一部分客户的话会迁到那边去，所以这边的话会出现然后一个空档期或者是换租的情况。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这些楼盘的话价格的话会是说持平或者略有下降。 作为创业者来说的话，他们往往会考虑很多资金的这种成本的问题啊。在租赁当中你觉得哪一块是比较适合他们的，从成本的角度来说？哪个位置啊？ 对，位置的话，因为现在的话从创业的各种角度来说不同，比方说如果是你是一个做 IT 互联网的，那基本上然后所选的范围的话就是商地或者是望京，因为这样的话招人相对来说容易一点，你的供应商合作伙伴很多都在那边。因为这两年的话这两个地方的话价格也在上涨了。 这两块没有降是吧？ 没有降。但是说是市场上也出了一些比方说新的原来的楼商场改造的，或者是有一些公寓的也可以办公的。对一些初期的公司的话然后来说的话，如果是说仅仅是几个人价格便宜，然后甚至是有的是又可以住又可以办公的，可以考虑一些，然后比方说就是公寓啊，或者是说原来改造的这种相对来说符合需求。另外一种的话还有就是说是比方说又想要一个高大上的氛围，又想然后配套齐全，又想然后自己省心，那可以找一些联合办公的这种，目前市场联合办公的品牌也比较多。你随时可以去，然后租的时间也短，而且相对来说的话他们的合同的话相对也比较正规，也能够提供一些注册的地址。 联合办公其实也一直在寻找盈利模式啊，很多人说联合办公的这个企业就物业方啊也是在亏的是吧？ 亏是亏的，至少要差不多他们自己做的话然后三年左右才能打平嘛。就是 那么联合办公的租金最近这段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租金的话还是看装修范围所在的地段，他们实际上来看的话价格上没有出现然后就是说是太大的波动，因为它的刚性成本在那里。 好，但是刚才您谈到就是这个地方要办税务发票，这个是一个难点是吧？ 对，所以说你租的时候要跟他问清楚是不是可以办税控。如果是这个问题他明确的给你答复可以，那也没有问题。 好，赵律师还有问题吗？ 就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详细的写在合同里面哈。 对， 但是有很多我注意到出租方他是不愿做这些承诺，就是说这些承诺他只愿意做一个口头承诺，但是 他不会把它写到合同里，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没有写入合同里面的就意味着有点心虚， 所以这就是一个谈判技巧的问题。如果是你自己然后租房的话，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推荐然后中介方在里面的话，然后打一个很简单比方，甲方的话然后租房一般会把价格会报得高一点，然后他会留一个空间，其实他心里上另外一个压力就是说我的房子的满足率我要考虑早一点然后早收回租金、嗯、所以说他就不会太降，比方说你报20实际上是可以谈到15的，打个比方说你又没办法直接去砍，对不对，你照着10块去砍，对吧，你把你给轰出去了、 嗯、 对不对，你不知道市场 是多少嘛，需要有一个然后熟悉的人他来给你斡旋，是不是，你比方说你告诉他我的心理价位就是多少，他给你想办法然后去凑、嗯、如果是凑不到那没办法，然后就再换一个地方。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分享都是满满的干货啊！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朋友能够解决企业初创期所面临的种种事务性的问题哈、啊，能够聚焦于自己的主业，实现自己事业的腾飞。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明天再会。 1, 2, 1, 2, 3, 4You and me, and me and you in my little room. There's room enough for us to do the things we like to do. Oops, I hit my elbow on the doorknob. It's right there. It's by the bed next to my stars up on the walls and they all glow in the dark and we can hear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灰雁，雁是大雁的雁，体长呢70到90厘米左右，我们的寿命有17年，我们身体大而肥胖，嘴和脚是肉色的，上体是灰褐色的，下体灰白色，飞行的时候两个翅膀拍打起来很用力，而且振翅的频率也很高，我们的脖子比较长，腿位于身体的中心支点，所以我们行走自如。我们还有扁平的喙，边缘是锯齿状的，有助于过滤食物。我们灰雁雌雄都比较相似，雄雁比雌雁略微大一点。 我们主要栖息在不同的生存环境的淡水水域中，常见出入于富有芦苇和水草的湖泊、水库、河口、水淹平原、湿草原、沼泽和草地。除繁殖期外，成群活动通常由数十、数百甚至上千只组成，特别是迁徙期间，在地上行走灵活，行动敏捷，休息时常用一只脚站立，游泳、潜水均很好，但不能持久，除非是不得已时，很少潜水。 我们主要在白天觅食，夜间休息，常常成家族群或者由几个家族组成的小群在一块觅食。清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成群地飞往觅食地觅食，然后飞到其他的水域中比较隐蔽的地方休息，直到日落黄昏才又飞回夜间的休息地。我们的觅食地呢，大多在富有植物的水域岸边、草原、农田、荒地和浅水处。食物呢，主要是各种的水生和陆生植物的叶、根、茎、嫩芽、果实和种子等植物性食物，有的时候也会吃螺、虾、昆虫等动物食物。迁徙期间和冬季还会吃散落的农作物种子和幼苗。 我们的行动极为谨慎小心， 警惕性很高，特别是成群在一起觅食和休息的时候，常有一只或数只灰雁担当警卫，不吃不睡，警惕地伸长脖子观察着四方，一旦发现敌人临近，会首先起飞，然后其他成员跟着飞走。灰雁在中国的种群数量是比较大的，特别是越冬种群，历史上曾和鸿雁、斗雁、白额雁一起是中国传统的狩猎对象，由于过度狩猎和越冬环境恶化，种群数量下降很大。 我们所需要的环境要求很高，相比小小的公园，我们更喜欢广袤的大自然，而大兴区榆筏镇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就是不错的选择。850公顷的旅游度假区里，大小水系连接着广阔的森林，是野生动物舒适的家。这里区别于动物传统的圈养方式，通过壕沟、树篱、水域等自然隔离带，甚至无任何遮挡，以散养、混养和游人进入观赏方式来展示野生动物，也为参观者创造了一种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氛围。 目前已经建成的景区有中华雉鸡园、羚牛山地生态区、金丝猴家族式景区以及散放区、白马鸡散放园、雪豹景园、天鹅湖、狐猴岛等构成的湿地生态区。如果最近来此游玩，早晨和傍晚为宜，此时的动物在凉爽的天气下走出洞穴尽情玩耍。相信随着大兴区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我们会越来越频繁地和大家见面的。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下回我们接着说。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气甲醛，蓝舍硅藻泥。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